热线6566-1566 6566-1566。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年呢是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在这一个甲子的岁月中，中国电视人从无到有为观众奉献出了一大批的荧屏佳作。本周呢，我们推出了5期特别节目，和大家一起回顾这些历史上的经典巨作。说起来，1958年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电视剧。之前的节目里呢，咱们也回顾了由古典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事实上，文学改编一直都是影视剧本的一大来源。历史上许多由文学经典改编而来的电视剧也都成为了难以逾越的精品。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那些根据文学名著改编而来的电视剧作品。古典四大名著是已经说过了，根据当代小说改编的作品数量比较多，相对呢也比较新。但是咱们今天啊，还是画一个范围，专门来说说那些经过了时间沉淀的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改编而来的电视剧佳作。 自1958年《一口菜饼子》播出到今天，中国电视剧已走过了辉煌壮丽的60年。从不朽名著里汲取文化滋养， 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 在柴米油盐中提炼人间百态。 燕子捡了个孩子，这两天光顾折腾那孩子呢。 以流光溢彩记录时代脉搏， 他才是真正的令人作呕的装模作样，比土豪金讨厌多了。 用百姓故事传递家国情怀。 这趟去我不是花3个的，我是要自己做回人。 风从哪里来特别策划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既然是说现代文学改编的电视剧，咱们就再来准确地画一下范围。现代文学通常指的是1919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里创作的文学作品。当代文学指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文学创作。像近几年的热播剧《平凡的世界》《红高粱》《白鹿原》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作品，是属于当代文学行列的。那今天要回顾的第一部根据现代文学改编的电视剧，就是1985年的电视剧《四世同堂》。我们先来说说《四世同堂》，这是被老舍先生自称可能是我最好的一本书的作品。他的创作开始于1944年，不过老舍先生的创作准备却是早在1941年就开始了。那是北平沦陷的第5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老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萌生了创作一篇抗战题材小说的想法。一直到1944年抗战进入反攻阶段，老舍先生才在重庆开始写这部小说。四世同堂的写作延续了4年，期间经历了抗战的胜利，一直到1948年老舍赴美讲学期间，是在纽约租住的公寓里完成了这篇100万字的鸿篇巨著。 伴随着骆玉笙先生铿锵有力的京韵大鼓，198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导演林汝为把四世同堂第一次搬上了荧屏。林汝为是一位女导演，年轻的时候曾经主演过赵小兰、她爱上故乡等几部电影作品。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蛰伏之后，她又以导演的身份为大家带来了这部新中国的第一个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随后她还担任了经典电视剧《便衣警察》的总导演。《四世同堂》由邵华、李维康、郑邦玉、李婉芬、周国志等人主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只演过这么一部电视剧，就凭借《四世同堂》获得了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奖。说起选用李维康来出演齐家长孙媳妇韵梅的原因，林汝为导演说是因为他懂礼数。李维康第一次和齐老爷子的扮演者邵华见面，不敢坐，请多少遍就是不敢，直到林汝为一定要他坐，他才侧着身轻轻倚在沙发扶手上。老舍先生在小说中特别写了，韵梅是一个不能让婆家挑出一个不字的媳妇儿，上有两层公婆，下有小叔子、孩子，还有丈夫，里里外外他都得照顾得周全。林汝为认为这种礼节感必须是发乎内心的，光靠演是很难到位的，而李维康的身上就体现出了这种发自内心的礼数。当年拍摄《四世同堂》，林汝为导演累掉了17颗牙。为了改编剧本，他把老舍夫人胡洁兴家的门槛都要踢破了。在这一趟趟的拜访中，老舍的京味渐渐轮廓清晰起来，也被导演总结为礼数，表现在了电视剧当中。老舍先生的原著也因此而重现光彩。2009年由汪俊执导、黄磊、蒋勤勤等人主演的新版电视剧《四世同堂》再次来到观众面前，可惜这一次的翻拍被观众评价为偶像剧气息太浓，在新旧两版的对比中败下阵来，再次验证了酒是沉的香的老理儿。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风从哪里来，中国电视剧60周年特别节目正在播出，我是田阳。今天呢，我们回顾的是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说完了1985年的老版《四世同堂》，那接下来这部电视剧呢，篇幅很短，只有10集，播出的次数也并不多，但却是很多人心中难以超越的经典作品。它就是1990年由钱钟书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围城由中国的第四代导演黄蜀芹执导，陈道明、英达、吕丽萍、葛优等人主演，堪称是中国当代电视剧的经典之作。黄蜀芹导演同样是一位女导演，她的代表作包括了电影《青春万岁》《人鬼情》、电视剧《围城》《孽债》等等。上世纪80年代初，黄蜀芹在延安拍电影，他在一个很小的书店里看到了小说《围城》，只有两本，他都买了下来。天气不好不能出外景的时候，黄蜀芹导演就在黄河边的小屋子里靠在小土炕上读小说。读完之后，他就打了长途电话给编剧孙雄飞，说很想拍这个《围城》。可是钱钟书先生之前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桌座上荧屏实不相宜，要想拍《围城》，就得先去拜访钱钟书夫妇。不过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黄蜀芹导演的父亲黄佐临先生就和钱钟书夫妇相识，他们都是英国留学生， 小时候的黄蜀芹跟着爸爸去剧场看戏，还会经常路过钱家，跟钱钟书夫妇打上一声招呼。四十多年后，当年的小姑娘想要把《围城》搬上荧屏，心里很慌，就先请父亲帮她写了一封信，带着这封信走进了钱家。信还没拿出来，钱钟书夫妇的热情已经让黄蜀芹踏实下来。钱钟书先生爽快地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可以了，是我们沾光了。得到了支持，黄蜀芹心态特别放松地投入到了创作之中。杨绛先生说，钱钟书创作《围城》时是痴气十足，所以在拍摄前，黄导就给演员们一人发了一本原著，告诉他们这次不搞分析剧本，不要拘谨，要感性的、放松的、直觉性的去表演，大家都是在嘻嘻哈哈的轻松状态下工作的。可就在剧组班子都已经成立之后，男主角方鸿渐的扮演者却迟迟没有确立。黄蜀芹的助手提议由葛优来扮演，黄导一听直接给否了，后来又给葛优安排了一个猥琐男李梅婷的角色。其实啊，黄导心里早有人选，他就是气质和演技能驾驭得了方鸿渐的演员陈道明。可是导演亲自跑去北京邀请陈道明，却被直接拒绝了。事实上，在接到黄导的邀请之前，陈道明早就看了三四遍《围城》了，他非常明白这是一部多么深刻的作品，而对于他来说，一旦接下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于是在导演找到他时，陈道明连连摆手，演不了，演不了，我现在的演技还不够支撑这样一部戏。但是黄蜀芹呢，却是铁了心的要他演，甚至是在不小心摔折了腿之后，即使坐着轮椅也要追到北京去说服。那我就等你，你什么时候演，我们戏什么时候拍。看到此情此景，陈道明终于下定决心，那就演，就要演出个样来。不过事实也证明，黄蜀芹并没有走眼，陈道明反复琢磨人物，酷暑天穿着长褂在家里踱步念白，这都是家常便饭。不光是陈道明，剧中几乎所有的角色都被演员演出了精气神儿。短短十集的《围城》拍摄了整整100天，黄蜀芹导演用拍电影的精细程度拍成了这部电视剧。《围城》播出之后，钱钟书先生都亲自写来一封信，说电视剧《围城》剪裁得法，表演传神，佩服佩服。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田阳，继续我们的中国电视剧60周年系列策划。今天的主题是那些根据中国现代名著改编而来的电视剧。根据统计，1987年到2001年间，根据现代文学改编的电视剧共有38部。1985年开播的《四世同堂》，1990年开播的《围城》，播出时都引起了轰动。但是在步入新世纪之后，文学经典的改编潮流却是逐渐转冷。不过在进入新世纪的前5年当中，还是出现了2部经典改编的电视剧佳作，《金粉世家》和《京华烟云》。那这个时段呢，咱们就先来聊聊由张恨水小说改编而来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张恨水我们知道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被称为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长篇小说《金粉世家》1927年开始创作，连载在《世界日报》的副刊上，1932年5月完成。这部历时5年又3个月的连载小说一共是112回，大约100万字，人物众多，色彩瑰丽，是一部豪门贵族生动的兴衰史。电视剧《金粉世家》的导演李大为当年刚刚30岁出头， 开拍之初，李大为曾经表示，想把这部张恨水的名著拍摄成一部民国时代的《红楼梦》。不过，正看这部电视剧的观众们却认为，这明明是一部民国版的《流星花园》嘛。导演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的情节改动，人物个性上也有所调整，并且注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金粉世家投资巨大，40集的剧投入了近2000万元，每集成本高达50万。在天津，剧组花费数十万搭建了一座北洋军阀的国务总理府，可以说是极尽奢华。剧中光是男女主角的服装造价就高达100万，基本都是在香港手工定做。华丽的服化道，精致的画面，养眼的帅哥美女，再加上一波三折的人物命运，跌宕起伏的情感矛盾，让这部剧在中央电视剧频道一经播出就创下了收视高峰。当然了，吸引的主要还是当年的年轻观众们。演员阵容方面，金粉世家汇集了26岁的陈坤、22岁的董洁，再加上15岁的刘亦菲。我们还可以找到15年前观众看过金粉世家之后的留言。当年的网友小石头就说了，金粉世家的热播凸显出国人对纯真爱情的肯定。在这充斥着铜锈的世风里，爱情已经变味儿的今天，人们渴望着纯情的回归。陈坤在此剧中成功地塑造了金燕西这个角色，满足了善良的人们的精神需求，这也就是金粉世家的成功之所在。曾经有人评价说，如果国产偶像剧都像金粉世家这么拍，谁还看日剧韩剧啊？其实当年李大为指导金粉世家的一个思路，正是去借鉴韩国电视剧的风格。导演说，拍电视剧不怕极端，就怕中庸。韩剧之所以能够打动很多中国观众，就是因为戏一开始就把所有矛盾推向极致。在这种极端对立的情况下，剧中人的所有行为语言都会生出光彩。因此，张恨水原著中金燕西与冷清秋之间波澜不惊的恋情，到了电视剧里就变成了金燕西的一厢情愿。这还不算，编导又专门为金燕西设计了一个十全十美的情敌，从而增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全剧的观赏性。难怪如今的不少网友还常常通过各种渠道去重温《金粉世家》这部剧，因为它着实代表了新一代观众的审美取向。不过就在今年4月，仅仅47岁的导演李大为却因病去世了，斯人已逝，暗香残留。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田阳，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纪念中国电视剧60周年系列策划。今天是第4期，咱们聊的是那些根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而来的电视剧作品。2003年的金粉世家之后，2005年荧屏上又出现了一部值得记录的名著改编电视剧，它是来自林语堂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京华烟云》是林语堂先生旅居巴黎的时候，在1938年到1939年间用英文写就的一部长篇小说。首次出版的就是英文版，书名叫《Moment in Peking》，北京的一瞬。《京华烟云》是他把这部小说转译成中文之后的书名，也有一本把这本书译为《瞬息京华》。这部小说讲述了北平曾、姚、牛三大家族30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 其中还插入了那个时代的家国大事，全景式的展现了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林语堂也曾凭借《京华烟云》等作品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电视剧《京华烟云》由张子恩执导，他的代表作还包括了《康熙微服私访记》《宰相刘罗锅》以及《上错花轿嫁对郎》等，都是深受观众喜爱的佳作。早在1988年，台湾地区曾经拍过一版《京华烟云》的电视剧，是由赵雅芝主演的。和台湾版有所不同，2005年大陆这版《京华烟云》在剧情方面讲的是1926年到1938年之间的故事，不再把三代人的悲欢离合都演绎出来，而是只着重于两代人的故事。主演更是从大家闺秀的赵雅芝换成了赵薇。事实上，对于这一版《京华烟云》，大家讨论的重点也常常聚集在赵薇的身上。自从《还珠格格》之后，赵薇那个古灵精怪、俏皮可爱的形象深入人心，在观众心中形成了一个很难被改变的模式。尽管那之后的赵薇努力转型，但是观众总是不由自主地在她出演的其他角色中寻找小燕子的痕迹。在《京华烟云》当中，赵薇可以说是大转型。姚木兰是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有修养，有学识，知书达理，举止文雅。同时，这个人物身上既有东方女性持家过日子的贤良品质，也有西方女性身上的豪爽和不拘小节，可以说是体现了林语堂先生对东西方女性审美的统一。赵薇也是带着巨大的压力，在这部剧中由花旦转型成了青衣，甚至还真在剧中唱起了京剧，也算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任务。之前咱们说到，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经典改编电视剧的潮流已经逐渐沉寂了。《京华烟云》之后，又有电视剧《家》《子夜》《新版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改编作品的出现，但是无论是在收视率方面，还是在影响力上，这些作品都不能跟老版四大名著或者是《围城》相媲美了。近几年经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越来越少，其中知名度比较高的只有2014年的《红高粱》，2015年的《平凡的世界》，以及去年的《白鹿原》了。在经典改编逐渐遇冷的同时，网络小说的改编却是如火如荼。2011年两部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甄嬛传》和《步步惊心》横空出世，形成了霸屏的局面。从那之后， IP 的概念也慢慢兴起，网络小说更是成为了影视改编的主力。不过在欣赏着一部部眼花缭乱的穿越剧、狗血热闹的都市剧的同时，我们的观众也在默默地怀念着曾经的经典。这说明大家对拥有扎实文学基础的经典改编电视剧依然是有需求的，就看改编的人用不用心，呈现的又如何。好，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京华烟云》的主题曲，赵薇带来的《发现》。明天我们的特别策划中国电视剧60周年系列节目还有最后一期，欢迎大家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秋水无痕，聆听落叶的倾诉，红尘往事呢喃起涟漪无数，星空无语，守望灿烂的孤独。